出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 老人回家多看 看，一辈子总操心，就换个平平安安。